你生日许个愿望吧。 许什么愿都可以啊。 必须的必啊，你生日你最大。 好，那我希望早点娶到你小舅舅。 我的，你 怎么了 方景行？你，我拿你当兄弟，可你居然想当我舅妈。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单飞了，作者一世华商，离天下之大谱啊，方景行居然想当我舅妈。朋友们快投月票砸死他，忒不是东西了。 第223集，方景行笑着坐在江晨的身边，把人揉进了怀里。片刻后，七号打完电话，回到了如意的队伍。几位帮主粗略一扫，感觉人齐了，便招呼大家举杯，既为两位大佬夺冠，也为他们的第一次线下见面。 做兄弟一辈子， 干杯！ 干杯！ 几大帮会的人都很激动。镜中人喝得有点多，在帮主的包里找到了自己的唢呐，跑到前面给他们吹了一曲，吹得众人风中凌乱，赶紧把他拉回来，想用玩牌转移他的注意力。 玩什么牌啊？ 镜中人一拍桌子， 哼，这聚会哪少得了真心话大冒险呢，是吧？尤其是有心上人的，就比如说你金石榴，这是在给你机会。 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 骗鬼呢，谁不知道你喜欢 金石榴一把捂住他的嘴，扔给了信天成，示意他管管。信天成无奈接手了自家蠢货。金石榴擦把冷汗，下意识往甜甜那边看了看。精进联盟的人见状道， 喜欢就追呗。 没听过一句话吗？做人心里要有点 AC 数。 他咕咚咚喝完一杯酒，惆怅道， 我比他矮，长得也就一般偏上的水平，还是个社畜。哎，你们瞅瞅我，再瞅瞅一心人，一个矮矬穷，一个高富帅，谁配啊？ 精进联盟的人来回看了两圈，也觉得自家兄弟够呛，但人不能丧气。 万一他就喜欢你这样的呢？ 可能吗？我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然而酒壮怂人胆，又喝了几杯，他心里那点 AC 数就没了。眼见聚会结束，一群人要往外走，他见如意的人走在最后，便趁着人们都出去了，上前拦住了甜甜。 我有话想告诉你。 精进联盟的人急忙拉住他， 他喝醉了，别理他。 我没醉。 他睁开同伴看着甜甜， 我喜欢你。 精进联盟的人倒吸一口气，一时竟不知该不该现在就把人拉走，便也看着甜甜。七号眨眨眼为难， 不好意思。 你有喜欢的人？ 这倒没有。 他扭捏一下， 主要是咱们性别不合适。 江晨等人顿时看向他，十号也瞪大眼，他七哥难道要自爆？结果下一刻他们就听七号道， 我喜欢女孩子。 金石榴表情呆滞，他想过很多理由，唯独没想过他们是性别对不上。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对不起。 没关系。 他说着还挥了挥手转身离开。 精进联盟的人在后面跟着，见他一路沉默，连顾问都多看了几眼，熟悉他的经十八道。 他每次喝醉了都不记得自己干过什么，我原本想着甜甜要是拒绝了就说他是喝醉了闹着玩，然后不告诉他也就得了，现在你们说要不要告诉他？ 告诉吧，让他知道不是他的问题。 没想到甜甜竟然喜欢女生。 没想到啊。 喜欢女生的七号拒绝完一个追求者，见周围的人都在看着自己，神色无辜。 怎么了？ 知情的人齐齐摇头。江晨和方景行要回去找队友，然后直接回俱乐部，并和他们分开了。剩余的人结伴下楼，各回各家。七号仗着女装没有喝酒，开车拉着十号走了。如初和一行人安排完自家帮众，这才上车。车上早已经躺了一个影帝。谢成岩在不熟的人面前还是很有偶像包袱的，他怕自己喝醉了耍酒疯，刚刚在包间便一直装作喝醉的样子窝着不动，下楼时就被他们率先扶上了车。此刻听见人似乎都走了，他便结束要装死的状态。这时他听见一行人打开车门笑着问， 要不我自己打车吧，给你们一个独处的机会啊。不用，真不用，好不容易你能够跟他单独相处，那我也不会做什么。 不会嫌我碍眼？ 不会。 谢成岩刚睁开一点的眼立刻又闭了回去，他算是听出来了， 这里面有事儿啊。 三个人都喝了酒，便选了自动驾驶模式，一行人坐在副驾驶。如初原本想坐驾驶位，结果自家弟弟一句小心他睡觉不老实栽下去，成功让他打消了念头，到了后面。刚刚犯懒直接躺在后座的影帝现在就有点后悔，但已经晚了，他占了整个后排。如初一上车就把他的头抬起来放在了腿上，顺便为他整理了一下额前的发。想一想这真的是如初的大腿，再想想如初的脾气，他便用了毕生的演技继续装死。看来他没听错，他们说的确实是他，但如初怎么会对他有想法？他平时什么也没感觉出来啊，世界观都碎了好吗？他忍不住在脑中把以前的点点滴滴过了一遍。车里很静，没人开口，或许是酒精的作用，也或许是车开得太稳，他渐渐有些迷糊，直到听见一行人的声音，他心里才一个机灵清醒了过来。 真不打算追？何必呢？哎，你看他当初说要拿遍国内的影帝再谈恋爱，那就是随口说着玩的，要是喜欢女孩子也是说说而已呢。他今天看了那个甜甜好几眼。 死一般的安静后，一行人干咳一声回过头。 有件事忘了告诉你了，甜甜是男的，这个成言应该也知道。 如初反应一下。 男的？ 景行亲口说的，他们早就认识了。 如初回想今晚的甜甜，沉默。车里再次安静，刚刚的话题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半个小时后，汽车缓缓驶进一个高档小区。这里有谢成岩买的平层，他晚归或者喝醉的时候会来住一晚，免得回家把他妈闹醒。作为他的朋友，如初和一行人自然都知道这事儿。 二人用谢成岩的指纹解锁，把人弄回卧室。一行人劝如初留下守着他。 如初站在谢成岩的立场上思考两秒。 有 AI? AI 是单身狗机器人女款。这个型号的机器人上市时正赶上方景行过生日。谢成岩好奇男款女款的区别，便买了一对，把男款给了方景行，自己留了女款。然而主人回来的次数太少， 并忘了选自主充电， AI 已经没电了。如初检查完，这次很心安理得。 你走吧，我留下。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